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这首毛不易的《给你给我》，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婚礼上放，平静而温暖。小糖糖就说他要结婚了，拍了一个 MV 想要配毛毛的歌，可是呢制作团队听了一圈都觉得不太合适，直到听了他的这首《给你给我》。听到歌词的时候我真的落泪了。我跟老公从大学在一起，然后异国，回国后一起北漂，甚至家庭遭遇巨变，我们仍然没有走散，明白彼此是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人。这首歌的名字让我想起了另一首歌《你的我的》，同样来自一位非常有才的音乐人梁博，我们来听。 我的手摸你的头，别颤抖，不要退后，又看见你的脸在面前那么熟。 这首歌相信可以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宝儿金俊秀演唱的一首 Talk, Play and Love。 当年俊秀还是东方神起的成员，而他们也才刚刚出道不久。06年左右，劲舞团这个游戏中有这首歌，同时呢，它也是某品牌手机的一个限定歌曲。说到韩流，大家第一想到的可能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唱跳团体，但是当年有一个走原创乐队的组合叫做 CN Blue， 他们的歌都很不错，尤其是那首《孤独》啊，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 Victoria, Victoria, Victoria, Victoria。나를봐봐또봐도내두눈을봐겁봐이미너는난꽃을보고있어 Check it, one, two, three 시계번을맞춰다보는게말은해도다른사람생긴걸알아요즘 넌 나 아니다는 사람과 만남이 찾더라. 이제는 모두 전화도 걸지 않더라. 나랑 있을 때는 하루가 1초라도 넌 내 앞에서 요즘 하늘만 봤더라. I know you're mocking me. 너와 나의 거리 멀어진 그리고 벌어진 나보다 못한 우리 사이.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 다라 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 다라 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 뻔하고 사랑에 눈물 지는 목도리.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tonight. 가슴이 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my more lo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숨은 밤에 새우며 나를 달래고 있어. 차라리 솔직하게 말해줬다면 난 너를 죽도록 미워하진 않았을 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말을 되새겨봐도 이리저리 둘러대는 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 다라 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 다라 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 뻔하고 사랑에 눈물 지는 목도리.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tonight. 가슴이 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맘 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首韩文歌，我们要进入经典歌曲一键三连的小环节，来听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张敬轩《断点》，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 不过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

另外的盲盒对年轻人很友好，那就是 Cossack 胡梦舟和马吟吟合唱版本的《素》。听着这首歌呢，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可能也是先入为主的印象，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丁真的一个视频剪辑里，那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配合的恰到好处，那种神秘悠远的感觉就是这首歌给我的第一印象，所以一直记忆犹新。继续听歌，张震岳《很难》。 站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无声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孤立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停下来，闭上眼，仍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混合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世界无声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难道这就是自怨自艾？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谁不希望啊？谁不希望？只是 张震岳的《很难》，这首歌有着让人舒服的鼓点，永远乐观面对困难的那种精神，那就是张震岳和这首歌诠释出来的感觉。我觉得他很神奇，明明已经人到中年了， 但是身上却永远有一种大男孩的气质和洒脱。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是他人生第一次受到工作上委屈的时候听到的，听的时候哭得很惨，家门口使劲地把泪水擦干，努力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回到家里。那种刚刚实习工作受到排挤受到委屈的时候，现在想想都是无穷的动力。是这样的，生活没有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所受的苦和那些委屈也都会化成养分，滋养着我们的成长。再来听一首港风歌曲，李荣浩的《纵横四海》。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位匿名的男生发来的，他说有些话无法当面说出口，那就在这里面说吧。 希望对方能够听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听见，可能听见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走得很远了。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放不下前任，但在认识你之后，我也不被他有任何影响，何况是还跟你在一起时，让我更加看开了。你说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我也从没有认为你是任何人的替代品，也从来没有拿你们做过任何比较。你是你，他是他，的确他在我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那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导致跟他后面分手，所以我心里对他有愧疚和亏欠。但是我跟你在一起以后，并没有想过跟他再续前缘，他只是我的一个过客，仅此而已。我们没有纠缠过对方，都是祝福对方以后的生活幸福。而跟你在一起，我是一点点地向你靠近，从来没有想过回头和前任复合，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跟你在一起，我是一心一意。你闹着要分手，说实话，刚刚回来，就这两天，我其实是非常累的。在沙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是谁想破坏，那就让他破坏好了。你可以告诉他，他的目的达到了。今天你给我发聊天记录，也认为我就是想跟前任复合，我就是那样脚踏两条船的人。 OK， 我也不想去辩解什么，毕竟脑子长在你的头上。最后谢谢你一年半的陪伴，这段感情到此结束吧。谢谢你给过我的爱，再见了。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有时候打败一段感情的不是距离，也不是时间，而是彼此不够信任和坚定。从你的言语之中，我觉得你似乎真的还跟前任保持过联系。不管你们之间聊的天说的话是祝福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好，有没有过暧昧这不重要。你知道吗，在女生的心里，在意的是你的行为，是你有没有把她当做你生命中的唯一。这段话我想你不应该说给我，而是直接说给她听，或许你们之间还可以有挽回的余地。祝你好运吧。 依然找朋友交谈。

的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去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 令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时间总是那么快的流走。今天的晚安曲，我们来听蔡明佑的《不如》。我是道道，午夜情歌，下周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周末愉快。 我没有说什么，我不说你都懂，你不想问我，那就不要再开口。我还能要什么？我要的都是手，你愿意给我，也不能帮到什么。不如不要爱了，假装没有发生过。既然这么难受，为何要忍受？不如不要问我，不如变回两个陌生人，感情骗。